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放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打小就没有人关心的刘询，自打和许平君结婚之后，这才体会到什么是被人疼，这才体会到什么叫被人爱。幸福的小两口在婚后的第二年还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不过这孩子还没过百天呢，另一个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消息也跟着来了，那就是刘询被宣入宫，准备登基做大汉王朝的第10任皇上。这可是所有人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事儿啊！刘询进宫之后，他的糟糠之妻许平君又会面临什么呢？她能否和丈夫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呢？在他寂寞的时候，他有着一位贤良淑德的糟糠之妻，在他登基之后，为了权力之争，他有了第二任老婆，为了哺育儿女，他找了一位最佳养母做了第3任老婆。他的感情生活如同他的人生经历一般曲折离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平民皇帝身边的三位皇后第2集。其实自从汉昭帝刘弗陵驾崩以后，皇上这个位子谁来坐一直就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早先朝中的重臣霍光在众多候选人里挑来拣去，结果看上了刘贺当继承人。可结果呢，让霍光没想到的是，刘贺这个人能有这么不靠谱，家族遗传的优点他是一点都没学着，反倒是纨绔子弟的毛病全集中在他身上了。结果才登基做了20几天皇上，就让别人给轰回家去了。有了刘贺的这次经验，霍光这回可是谨慎小心加仔细呀。为了能够找个合适的人选，皇族的家谱都快让他翻烂了。就在霍光一筹莫展的时候，大臣丙吉给他提供了一个人选。大人，不知道您有没有考虑过流落民间的那个皇曾孙刘询呢？要是论起血统，他可是皇上家的正根儿啊。而且据听说，这孩子从小就聪明好学，人品还相当不错，如果日后加以调教，应该是个可塑之才呀。霍光听完丙吉的推荐，脑子里头就跟过电影似的，一个个人选比来比去，结果发现还真是像丙吉说的那样。深思熟虑之后，就下了指令，让这个流落民间的刘询进宫准备登基。公元前74年的7月，刘询生平头一次迈进了这个本应该是他生活的地方——皇宫。在未央宫里，准备接见刘询的是他的叔祖母上官太后。您别看这位上官太后辈分这么高，可实际岁数比刘询还小2岁呢。 不过他是先帝刘弗陵的老婆，就占了这么一个便宜。两个人一见面，上官太后先是例行公事的问了问刘询，刘询呢也是应付差事的，不疼不痒的答着。没多大功夫呢，这通面试就结束了。您可能得问了，刘询虽然是霍光给定的，可是他毕竟是个大臣，您一个当太后的不得把把关呢？尤其是有了刘贺的前车之鉴，这当皇上的人选不得更是千挑万选吗？其实啊，甭管这皇上是谁当，只要是霍光推荐上来的，这上官太后的面试基本上就是一个走过场而已。因为霍光是上官太后的老爷，您说有了这层裙带关系，上官太后能有什么反对意见呢？所以这面试结束之后，刘询马上就被封了个阳武侯的爵位，而且就这个爵位也是为了能让刘询继位做的准备。您想啊，就算这人再有本事，能够一飞冲天，也不能打这最基层的普通老百姓一下飞到顶天的皇上的位置上啊。所以为了好看，纯属找辙，这才封了个爵位给刘询。估计刘询得算是中国历史上从臣子升到皇上用时最短的一位了。从封了阳武侯到接过皇帝的玉玺，也就是个把钟头的事情，大汉朝的历史上就记下了新任皇帝刘询的名字。刘询登基做了皇上，问题紧跟着就来了。虽然刘询已经有了许平君，可是许平君能被大臣们推荐为后宫之首的皇后吗？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刘询登基之后，许平君也跟着老公一起进了宫。按照正常人的想法，许平君可是跟着刘询苦尽甘来呀。和刘询是结发夫妻不说，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论什么皇后这个位子都非他莫属。不过话虽然这么说，可底下那帮大臣脑子里想的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别看许平君这会儿被封了一个婕妤，很有实力被推选为皇后，可是好像还有一个人选比他更合适做这个皇后，这个人就是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溜须拍马，阿谀奉承，那是朝廷里的潜规则呀，更何况霍光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能把他的闺女推上皇后的位子，那他霍光能不念这些人的好吗？于是乎，这帮子马屁精们无论是直言进谏还是拐弯抹角，反正是变着法的在刘询面前表示，皇后这个位子还是霍光的女儿霍成君更合适。刘询这人虽然不太清楚朝廷里的勾心斗角，可是就在当初他知道自己要登基做皇上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和自己同甘共苦的许平君很难被大家接受做皇后。首先一个，许平君无论是长相还是才华都不出众，再有他那老丈人还是受过刑的宦官，人家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太监给皇上当老丈人呢？所以刘询早在这些人提出立后事情之前就想好了对策。刘询先是颁下了他当皇上以来的第一道圣旨，让所有人去帮他寻找一把想当初他穷困潦倒的时候曾经用过的一把旧宝剑。说到这儿，您可能得问了，立皇后跟他找旧宝剑有什么关系？其实刘询就是想借着找旧宝剑的理由表达一下许平君和他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底下的大臣们那可都是人精啊，一看这道圣旨立马就明白了皇上什么意思，您说谁愿意跟皇上过不去？于是这帮人马上就改变了主意，联名上书请求立许平君为皇后。 就这样，许平君在刘询的一再坚持下，坐上了大汉皇后的位子。然而，就在他俩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一场最阴险的斗争也向他们走来了。许平君当皇后这事儿，第一个表示不满的就是霍光大将军呢。您想想，就说霍光这个人，总的来说算是一个忠贞大臣，可是谁没有私心呢？他对大汉王朝是鞠躬尽瘁，更何况刘询这个皇上也是靠着他才当上的。这会儿刘询是一点感激之情都没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拒绝娶他们家的闺女，他这面子上哪挂得住啊？再有了，许平君当了皇后，按照制度，许平君的老爹许广汉也得封个爵位。就说不在乎家庭背景，仅仅是个头衔而已，可您别忘了，这许广汉早先可是受过刑的人，他不全乎啊。就在讨论封许广汉爵位的时候，霍光第一个站出来投了反对票，理由很简单，许广汉是刑狱之人，怎么能做侯爵封国的王爷呢？在场的其他大臣包括刘询在内，都听得懂霍光这话的真正意思，说白了，那就是你许广汉连个男人都算不上，也配当侯爷？你什么东西呀？结果这事儿就因为霍光的反对给搁置了。不过霍光毕竟执掌朝政这么多年了，知道凡事都要适可而止，所以大概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气也就过去了，也就同意了许广汉封赏的事儿。许广汉被封为了仅次于侯爵的昌城君，虽然没有封国，可是平时吃的国家劳保可不是一般的高。刘询一看霍光总算点头同意了，本以为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霍光的气儿虽然消了，可是他老婆霍显那儿还没消气呢，不光这气儿没见小，反而有点星火燎原的架势。霍显这个人其实也不是霍光的原配老婆，最早的身份就是霍光原配夫人陪嫁过来的使唤丫头。按照古代的婚姻制度，陪嫁的丫头有伺候小姐和姑爷的义务。您想吧，伺候小姐无非也就是任打任骂任劳任怨，而伺候姑爷呢，内容可就更多了一些了。因此霍显变成了霍光名义上的小老婆，霍光的原配老婆只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就早早的去世了。主角虽然不在了，可是配角在呀。霍光一看，索性啊，我也不再娶了，直接就把霍显从幕后搬到台前，升职做了将军夫人。这样的结果可是霍显等待多年的呀，早先有大老婆在，他还不敢表现什么，这回自己的位置也放正了，好像连出气都不一样了。在他心里头，这种飞上枝头当凤凰的事儿，可不是人人都能赶上的。您就瞧他那股子炫耀的劲头就甭提了，而且别看他现在变成了将军夫人，可就他身上这穷人乍富的暴发户本色是怎么也摆脱不了。他是见人就炫耀，别人不买账，他就把别人当成死敌呀。这回因为许平君阻碍了霍显当皇上丈母娘的光明前途，您就可想而知，许平君在霍显心里头简直就是他的生死对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蒙和您话说天下。许平君这人打小生长在一个普通人家，从小勤俭持家，与人为善，即便现在做了一国之母，却也仍然保持着这样的生活习惯。像他现在这种身份，不用说都知道，那肯定是前呼后拥，使唤丫头成群呢。可许平君却不太一样，在他看来，这人要是什么事儿都得让人伺候，那不废了吗？所以他要求身边只要能有个帮忙的宫女就行， 平时的穿啊饮食啊，许平君也没那么多讲究。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身份上的不同而目中无人。打小养成的尊重长辈、孝敬父母，都成了他在宫里的佳话。早先那个给刘询面试的上官太后，其实论岁数比许平君还小呢。不过许平君可不介意，只要是长辈，他就恭恭敬敬地伺候照顾。每隔五天就去朝见上官太后一回，去的时候还特意带上自己亲手做的小菜，服侍得十分周到。公元前72年，做了两年皇后的许平君又怀孕了。刘询虽说不是第一次当爹了，可是这心里头的高兴劲儿也不减当年呢。下朝之后，他一分钟都不耽误，就往许平君的屋里跑啊，一边摸着许平君的肚子，一边嘘寒问暖。像这小两口这么甜甜蜜蜜的镜头，可是在这勾心斗角的后宫里少见的呀。许平君快到分娩的时候，已经是寒冬腊月了，估计是打小这身子骨就虚，所以一不留神受风着凉了。刘询一听这事儿，心都快飞到许平君身边了，放下手头的工作，立马叫着太医就去了后宫。经过太医一系列检查，最终得到的结果是没事儿，只要平常稍加注意，没什么大碍。照理说太医的诊断结果应该让刘询放心了吧，可刘询不解，觉得许平君身边的宫女儿这么少，而且谁也没有照顾孕妇的经验，万一要是有个闪失，你们谁能陪我一个宝贝老婆跟儿子呀？于是当时就跟身边的管事说，你们去给我从宫外头请几个有经验的人照顾皇后，万一要是出了事儿，你们都给我等着。刘询这一番细心的照料，可真是让所有人看着都羡慕啊。许平君自己心里头也觉得挺幸福，不过这事情总是让人难以预料，正是刘询这个招聘启事让他招来了祸端。应聘上来的这些人里头，有一个是宫廷侍卫淳于赏的老婆，叫淳于衍。淳于赏早就对自己的工作不满了，一听说老婆要去给皇后做临产护士，当时这眼珠子就亮了。我说媳妇儿，这平时无缘无故的也不好去拉关系，我早就想换换地儿了，这回你进宫正是一个天赐良机呀。淳于衍听着简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啊，一脸的不明白。淳于赏一看真是气得够呛，怎么赶上这么一傻媳妇儿啊，于是赶紧解释，你呀借着进宫伺候皇后的理由去一趟霍光将军府，找那个霍夫人辞个行。霍夫人那个人呢可是一个势利眼，他要是听说你要进宫，肯定得琢磨，保不齐准你日后能成为皇后的心腹啊，在他眼里你可就不一般了，你再找机会和他说说我打算调动职务的要求，估计他肯定不会推辞。我琢磨了，眼下最好的肥差就是管理延迟的安池坚，但凡要是能调成喽，那咱们的好日子可就来了，到时候我让你数钱数到手抽筋儿，你在皇宫伺候皇后，我给你啊雇十个八个的丫鬟伺候你，你看怎么样？淳于赏越说越带劲儿，他老婆淳于衍也是一边听一边幻想着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结果两个人一拍即合，转过天来淳于衍就去了霍光的将军府找霍夫人辞行去了。这个时候霍显正在家里犯愁呢，他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凭什么一个相貌平平出身寒酸的臭丫头能让皇上对他这么一往情深。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要是再这么生下去，那我那心肝宝贝的闺女什么时候才能取代这皇后的位子呀？ 就在霍显正恨得咬着后槽牙的时候，身边的丫头突然来报，淳于赏的夫人淳于衍来拜见夫人您了。霍显一听这名字，先是一愣，淳于衍，他是谁呀？这人我认识吗？找我干什么呀？想了半天，霍显还是吩咐下人把这个淳于衍带到客厅见见。这里是话说天下，霍显这个人向来就是心眼小，记仇的厉害。许平君挡了他当皇上丈母娘的路，他又会想出什么办法来出这口气呢？淳于衍前去替丈夫走门路，霍显又会利用他达到什么目的呢？身在宫中的许平君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厄运正在向他走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每晚阿龙在这等着您。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